我哋嗰啲係地上秩序嚟噶嘛，我哋玩緊嗰啲選舉嘅遊戲，唔係透過黑社會去控人噶嘛，係嘛？局你投我一票噶，唔係透過黑社會去洗錢嚟投票噶，係嘛？或者係負責做賄選噶，係嘛？喂，咁你就真係好黑噶咯，成個社會。 啊！ 喂，仲係千二人喎，個小圈子選舉，你都耍呢家嘢喎。 嗯。 但你又諗返轉頭，其實方中信佢15年嗰陣時都試過發過矛㗎。嗰陣時佢無端端走出嚟話要開呢個記者會爆兩聲，大鑊之後唔見咗人㗎嘛。 嗯。跟住咪喐佢囉。跟住先決心喐佢咋。即係話好可能喺12到15年嗰陣時候係有得呢條上海仔繼續俾佢喺度，即係佢個嗰時候某報紙啊。是咁喐佢㗎嘛，話佢恐嚇嗰啲富豪啊，係咁貼人哋嗰啲街招啊，成成嗰啲嘢嘛，就話人哋爭佢錢㗎嘛，直過人哋俾錢㗎嘛。哇，佢冇事㗎喎嗰陣時候。係俾即係今次即係要俾一個 credit 東方日報喎，東方日報係咁喐上海仔喎。唔似係有私怨咁簡單喎，係咪跟住先至佢話出嚟爆大鑊㗎嘛。我咪話囉，全世界冇個地方。包括意大利的黑手党、日本的山口组、台湾的黑联邦，我都认识的，原来屌原来啲 黑联邦， 唔系识嘅意思，话我识噏佢啲名啊。 哦 ，OK， 人哋会唔会系开记者招待会嘅？ 开记者招待会，黑 社会开记者招待会， 唔通 爆大镬？ 唔通爆另一个黑社会大佬大镬咩？ 佢咪睇下講緊選舉啦，講緊戰王嗰啲嘢啦，我估咋，因為我冇睇過佢嗰邊本來諗住爆大鑊個內容啦。喂，其實係一個匪夷所思嘅現象，喂，香港崩壞都係徵兆嚟嘅喎，黑社會出嚟開記者招待會攞群眾支持啊， 係咯， 有冇搞錯啊，大哥？喂，我哋就開記者招待會啫。我哋俾人告又好，我哋要去即系推动嗰个政策，开记者招待会。 唔系佢发觉，因为暗哑底好似刘梦红咁样，就写封信，就走去叫梁振英唔好喐佢，咁大家一齐揽炒呢条桥唔 work 啊嘛。既然有刘梦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潜力喺度啦，咁我不如开记者招待会揽炒啦。 喂，大佬，唔系你支持咗边个候选人？如果嗰个候选人当选，我唔好理嗰个系咪梁振英都好啦。喂，嗰个可以成为你犯罪。一个特权嚟噶，有冇搞错啊？喂，我真系第一次听、啊。 所以大家期待 生活咗几十年啦，香港。 所以大家期待呢单嘢点样去发酵落去啦，系嘛？ 喂，跟住佢顺利着草、啊，离开咗香港七个月、啊，跟住先翻嚟啫。喂，真系吓死你、啊！大佬呢个咩社会嚟？ 唔系你睇下几多黑幕啫。嗱，呢单嘢又系阿习近平任内出发生嘅。系嘛？点解 hold 咁耐？即系呢样嘢就要即系等佢慢慢发酵。 唔系，我唔系判定上海仔一定系坏人，唔系话佢一定系即系黑社会中黑社会。我真系听，我都系你哋啲传闻系咁讲嘅啫。唔系话一定佢真系犯咗啲即系07到12年嗰啲洗黑钱嗰啲嘢。我冇判断，因为我唔知冇证据。你留翻法庭搞，或者留翻啲差佬自己搞。喂，但系你睇佢成个过程。由小桃园饭局到佢涉嫌喺嗰段期间洗黑钱，到隔咗五年冇人理，到而家先喐，期间就话爆大镬，开几多招待会？喂，你唔系好吓人嘅咩？ 唔系，我 香港而家究竟系咩人管事、啊？ 我想知道咧，嗱07至到12啊嘛，其实警方系跟咗呢单 case 几耐？系几时开始跟？12年嘅时候，梁振英同佢食饭嗰阵时， 系咪 stop 咗？ 系咪已经有 case 喺手跟紧佢嘅？ 系咪 stop 咗？ 如果你作为警察部啊，佢见到呢一个洗黑钱疑犯，佢同呢个特首候选人食饭，佢系咪应该有啲嘢即系要做下 precaution？ 喂，同埋啊，大家都知道而家即系金管局嘅制度里边，呢啲咁嘅大额嘅存款、大额嘅支出。全部好快 trace 嘅啫、 啊， 我聽人講嚇，係每一日都有個 report 嘅。如果超過100萬嘅即係出出入入嘅話，有 report 嘅，即係會叮出嚟嘅。邊個户口突無端突然間有大額存款存入嚟，或者係有大額存款存出去，